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就爆红了，快点来好。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8月24号，全国球迷期待已久的中美女排大战在松本综合体育馆上演。这是中国女排迎来的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对手，也是最强劲的对手。这场比赛的结果关乎谁将第一个挺进里约奥运会，谁将最有望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甚至有人说，这是中美女排提前上演的决赛。而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和美国女排主帅基拉里两大名帅联袂演绎变中变，令人期待。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死里逃生，到现在让人心有余悸。和夺冠热门美国女排交锋，郎平会让谁出任首发二传手，令人关注。是沈静思挣脱束缚，还是丁霞再度霞光万道？再看美国二传手的位置，主帅基拉里带上了世界锦标赛表现出色的格拉斯。27岁的他传球速度快，经验丰富，为美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女排是本届世界杯球员板凳深度最好的球队，可以用的人员众多，没有主力和替补的明显区分，每个人都很厉害，登场比赛仅仅是改变不同节奏和打法。2014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美国队的主力接应是莫菲。这一次，主帅基拉里居然舍弃了他，而是带上了年仅22岁、身高1米93的洛维。2015年第一次代表美国队出战的洛维，是美国队接应位置的新生力量。他能从莫菲手里夺下主力位置，硬实力肯定是不错的。而且基拉里在替补接应方面选择了法赛特。如果说洛维的右翼进攻效率决定着美国女排冲冠的概率，那么中国女排的接应位置同样关乎自身的最终命运。到时候不知道郎平用谁来盘活这一关键得分点。惠若琪的缺席削弱了保障环节， 让朱婷和曾春蕾两门大炮过于暴露，尤其是接应二传位置。曾春蕾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只得到一分，不得不被换下。郎平就是郎平，真没想到在来日本之前，他居然让从来没有打过接应的刘彦涵和刘晓彤改练接应。这一改变激活了中国女排，也逆转击败了塞尔维亚队。对阵最强的美国女排，曾春蕾、刘彦涵、刘晓彤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另外两个队身高和实力相差不大，网口争夺会更加白热化，谁占据了网口上风，谁就等于掌握了制空权，主导了比赛。论网口实力，中美女排在伯仲之间，中国女排最具实力的球员就是核武器主攻手朱婷，另一个攻击点是可以打主攻和接应的张常宁，刘晓彤和刘彦涵是保障型主攻。同时中国女排副攻线拥有袁心玥、杨君京和闫妮，尤其是袁心玥和闫妮高度、力量和速度都很出色，当然人们期待的朱元璋组合就在其中，这是中国女排的王牌。美国女排主攻线实力很强，技术全面的拉尔森，2014年世界锦标赛最有价值球员得主希尔，攻守相对均衡的罗宾逊和攻击力突出的霍奇都顺利入选。美国队的副攻线同样人才济济，网上控制力强、大赛经验丰富的阿金拉德沃和哈莫托主力位置稳固，迪克森和吉布梅耶尔进步突出。副攻的网上控制力是美国队争冠的关键。还有一点就是2-3输给塞尔维亚的美国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这决定中美之战必将火星四溅。对于如何打美国队，郎平说，我们会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目前美国女排的身体状态、技术配合能力证明了他们是最强队之一，而且他们的网口实力比过去更强，我要求我们的队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赛就是双方相互抑制的过程，这样的比赛无法想结果，我们要注重过程，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就可以了。然而中国女排以0-3完败于美国女排，这样的过程和结果让即便预测中国女排会输的人也没有想到。其实这恰恰是年轻的中国女排成长的代价。塞尔维亚队以3-2击败美国队，的确让中国女排姑娘们看到了第一时间闯进里约奥运会的机会，甚至看到了冲顶的机会。但是看到了机会的女排姑娘不经意间背上了心理包袱。中国队第一局和第三局看似仅以23-25惜败，实则是没控制住心态。第二局以17-15领先却最终输掉更是如此。年轻的中国队杂念过多，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杨君京就说，出现机会的时候我们打得不够耐心，太急了。惠若琪的缺席所带来的影响完全暴露在本场比赛中，顶替他出战的张常宁缺乏技术和经验，成为被美国女排猛烈冲击的漏洞。其实张常宁全场得了14分，列中国队第二， 不可以说不高了，这积分。他很努力，打得也很兴奋，但是关键时刻，他多次被经验丰富的拉尔森迷惑。况且为了一传不崩溃，第三局郎平特意更换了张常宁的轮次。张常宁还不到20岁，2015年才刚刚入选国家队。当初他从主攻改打接应，如今又改打主攻，这对于第一次打国际大赛的宝宝来说，的确勉为其难了。这次中美两强交锋，中国女排网口上明显处于下风。难怪杨俊京说，我们副攻线打不出来，攻防节奏不够好，美国队拦网很好，我们的进攻不流畅。美国队的希尔和罗宾逊赛后都说了一点，我们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而中国队并没有这样，他们并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东西。中美两队进攻得分是38-55，一方面说明中国队进攻质量不高，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拦网效果不好，基本上都是破坏性拦网。第一局我们通过拦网以19-17反超，可惜美国队凭借拦网又以20-19反超，这仅是一例，也就是说整场比赛制空权属于美国队。还有一点，2014年世界锦标赛在意大利举行的时候，魏秋月打满了比赛，我们才夺得亚军。这一次魏秋月因为身体处于恢复阶段，郎平不敢冒险使用，导致中国队网口的压力无从化解，灵活多变性不足。替补出场的刘艳涵和刘晓彤都尽力了，可是回头看看替补席，我们还能换谁呢？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些难为郎平了。比赛前两局一直站着指挥的郎平，居然在第三局更加焦灼的时刻坐下了，因为这完全是下风球，索性不给队员任何压力，让大家自我发挥。国际大赛氛围之下，球员们被压制，有对手的因素，更有自己的原因。郎平说，我们比赛打的起伏非常大，前两局失误过多，进攻方面弱了一些，拦网和防守都不够好，美国队速度更快了，我们拦防体系没跟上。至于中国队为什么会如此被动，郎平说，队员们打国际大赛的心情不同，这才是我们应该提高之处。第三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但是大赛氛围还是影响了队员们。输球是必经之路，我们就要在比赛中成长和学习。对于小将张常宁的表现，郎平客观地说，张常宁第一次参赛表现可以，但是阅读比赛的能力、抓机会球的技术和经验都不足。他2015年才正式进队，既打主攻又打接应，而且现在又得负责接一传，有起伏是正常的，我必须给他机会成长。第三局我更换了他的轮次，但是他关键时刻丢分和经验有关。谈及世界杯的目标，郎平说，比赛要一场一场的打，没打出高水平是无法和美国队抗衡的，我们要找到哪里有不足，这只是其中一场比赛，世界杯还没有结束。谁都不愿意输球，但是我们太年轻了，这是姑娘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曾春蕾说， 我们的问题是无法把握机会，这也给了我们未来提升的空间。袁心玥说，这是我第一次打世界杯，通过比赛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其实输球也是好事，世界杯还很漫长，谁也不能保证每场比赛都胜利。这样的挫折和泪水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冯坤他们也经历过。我们的目标是力争第一时间打进里约奥运会，只要大家不要再有多余的杂念，相信袁心玥的泪水不会白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8月26号展开的六场比赛，强弱分明。也就是说，各路强队不仅会获胜，而且会全取三分。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女排不能全取三分，就有可能在冲击奥运会大门的道路上掉队。因此，中国女排和韩国女排的对决就是一场生死战。这是朱婷和金软景两大球星的对决，更是中韩两队板凳深度的较量。对于志在第一时间冲进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排来说，这是一场必须要全取三分的重要比赛，当然对于韩国队也同样如此。虽然之前的亚洲锦标赛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以3-0完胜的韩国队，但是世界杯的形式不同，比赛也不同。姑娘们刚以0-3输给美国队，情绪上受到了影响，能不能及时的扭转心态，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是一大挑战。况且现在韩国队和中国队都是2胜1负，即6分，可见这次中韩之战不同于以往，能不能渡过难关，事关中国女排能不能打好后面的全部比赛。金软景目前的状态不如预期的好，但是谁也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彻底爆发。作为韩国女排的头号球星，肩负重任的金软景首战美国队斩获10分，得分率47.62%，次战秘鲁队拿到12分，得分率只有25%。从数据上来看，似乎金软景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实则是对手的重点拦防增加了他的压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给队友分担了压力。中韩之战最受关注的，当属双方头号得分手朱婷和金软景的直接对话。正在成长的朱婷，某些细节上不如金软景，但是韩国队过于依靠金软景，朱婷却能够得到队友们强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更强的中国女排将占据上风。另外，中国队侧翼攻击点依靠接应曾春蕾，但是世界杯开赛以来，她受到了对手的严密拦防。曾春蕾一旦在侧翼爆发，那么就是对朱婷最大的支持。我们的对手韩国队也有变化，主攻手金软景和接应金希珍是他们最主要的两大得分点。他们还重新召回了经验丰富的左撇子接应黄艳珠。黄艳珠对付中国女排经常会有出色的发挥，说明韩国队同样针对中国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准备。 客观地说，即便是惠若琪缺席，中国女排的整体竞争力下降了，但是和韩国队相比，我们仍然处于上风。关键看全队能不能扭转输给美国队的情绪，重整旗鼓。中国女排过于年轻，0-3就输给了美国队，不可能不造成心理影响。这不是嘴上说就能调整过来的。年轻球员有的时候难以控制情绪。比赛前一天，新加入郎平团队的体能教练瑞特让姑娘们围成一圈，双手合十，站立和打坐。过了一会儿，有人竟然被催眠了。另外，侧重于身体恢复和按摩的教练布瑞尼还让姑娘们在力量房靠墙倒立休整。和韩国队的比赛对手其实不是韩国队，而是中国女排姑娘们自己。这是一场战胜自我的心理大战，是一场扭转心态的关键战役，对中国女排后面整个世界杯来说意义非凡。中国女排主帅郎平感叹，这次世界杯什么困难都让我们赶上了，还会有更大的困难需要我们挑战吗？比赛一开始，郎平的首发阵容变阵了，他让刘艳涵和朱婷打主攻，杨君晶和闫妮搭档副攻线，张常宁从主攻改打接应，二传手是丁霞，自由人是林丽。这样一个大换血的结果，是全队自己无法适应新阵容，整体发挥显得很生涩，被韩国队以25-23拿下了第一局，变阵失败。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变阵失败的中国女排将如何调整？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她们又将发挥出什么样的实力？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在体育广播。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